FM 北京台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和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日本方城株式会社的周一南和赵帆欢迎两位你们好 你们好 两位其实一直在日本工作和生活对于日本是特别熟悉哈所以今天呢把两位请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一些情况和日本置业的一些信息啊我相信因为工作的关系呢你们是经常会去日本对吗 啊是的 一南你对日本很熟悉是吗 啊是的 你之前在日本有哪一些经历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的我在日本生活了13年曾经是以留学生的身份在日本留学留学毕业之后然后在日本进行工作一直长期定居在日本 在日本长达13年的经历可以说日本成为了你的第二故乡哈难怪你对日本这么熟悉今天一定要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日本这个地方啊那么另外一位嘉宾赵帆你是对日本也很熟悉是吗 对我是因为工作关系所以说经常来往于这个中国和日本之间然后经常去的城市就像大阪东京还有京都之类 好今天咱们就挑一个城市大阪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啊一南你觉得大阪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呢你在日本生活了13年肯定印象特别深刻 其实大阪对于我们的国人来讲呢它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有一个广义和狭义的区别那么狭义的大阪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大阪市或者说指大阪府这样的一个行政概念那广义的大阪呢它其实是以大阪市为中心包含了京都神户奈良为主的一个近畿圈那么大阪市的面积呢大概有7800平方公里那么它人口超过了1700万是世界上少有的大型都市那么是在日本也是仅次于东京的日本的第二大城市其实大阪市的人口中心密度已经是比北京还要多是北京的10倍 我们知道北京已经够挤的了现在哈 没错 然后你刚才提到大阪居然人口超过了1700万这个数字是特别大的在世界上排名是特别靠前的哈 对 难怪现在大阪作为世界城市 GDP 排行榜中是占到第7名的位置啊 没错 排名特别的靠前 是的因为大阪的 GDP 它已经在2017年超过了泰国整体的 GDP 值 所以整体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 是的而且大阪作为一个日本最主要的工业城市它的工业产值已经是占了全日本的第二位已经占了全日本比例的19% 所以说大阪在日本的地位是仅次于东京的所以吸引了很多日本的高端人才在那边汇聚工作生活所以那边的资源也是特别的丰富的那么赵帆你觉得大阪是怎样的一个城市呢 我觉得大阪整体来说它是一个比较适合这个生活居住的这么一个地方而且那个它也有这个日本美食的这个美食之城的这个称号 有哪些好吃的 像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像这个铁板烧新斋桥附近的那个章鱼小丸子这类小吃然后还有其实像伊兰拉面但其实在日本还有一个很有著名的这个拉面叫乌铁炮 我们都尝试过，其实这个是在日本排名第一的拉面。 嗯，我发现你对吃特别感兴趣， 吃货一个。 一提到大阪就想到好多大阪当地特色的美食哈。 是的是的。 嗯，那除了美食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值得介绍的地方吗？ 在大阪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旅游景点也比较好。嗯，其实大家知道的，比如像新斋桥啊，还有大阪市里面的大阪城公园之类的，但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是比较国人比较少知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像石佛寺呀，一些寺庙之类的。 嗯，刚刚谈到大阪是一个旅游胜地啊，有很多景点，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这两年到日本旅游的一些情况啊。我们发现这两年到日本旅游的华人是越来越多，不少人就会把大阪放在旅行的计划中。你们觉得大阪有哪些不容错过的景点呢？一楠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大家对大阪的熟悉程度已经很深入人心了，而且目前就单说北京每日往返于大阪的航班大概有十多个架次。 嗯， 那么肯定首选呢就是风景秀丽的大阪城，那么桑叶街、像新宅桥啊、道顿窟啊，或者说像梅田这样商业区是大家流连忘返的。那么很多地方呢可能也是被大家所熟知，比如说四月份的赏樱花圣地造币局，或者说海洋馆，包括了我们现在就是国内热映了一个动画片叫做小黄人所在的环球影视城，那这些地方都是大家所到大阪之后所必须要去的地方。 嗯，好看的好玩的，都在大阪啊。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再总结一下，有海洋馆、大阪城，还有环球影城，这些都是被国人熟知的一些著名景点，都集中在大阪。那么想必我们去大阪的话也得挑个好时间哈。那么像这个春节放假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旺季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时候是大阪旅游的一个旺季时间？ 其实大阪的旅游几乎是没有淡季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大家可以算一算啊，从一月份开始大家有元旦放假，我们可以去大阪。那么二月份呢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现在很多人把农历新年的出行目标定到了日本。那么三月份到四月份紧接着就是一个赏樱花的季节。 嗯， 那么到五一呢又来到了黄金周。六七月份呢国内的学校都放了暑假，大家会带着孩子去黄金影城啊，去海游馆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旅游胜地。那么八月份呢是日本大阪最最有名的天神祭，那么是人山人海，在那边可以看到传统日本的一个节目项目。那么十月份呢就是到了我们的黄金周，十一月份大家又可以去京都赏枫叶，十二份大家可以到日本去过圣诞，因为日本的福袋是大家比较喜欢的。 嗯，日本是离中国很近的一个国家，所以去那边都比较方便。 嗯， 所以一年四季你只要想去随时可以去。 对， 特别像北京现在航班比较多，像上海的话离日本就更近了， 是的， 所以就特别容易去那边哈。怪不得现在一年四季去日本旅游的人都特别多哈。 没错， 赵帆，我知道你经常去日本工作，而且你的工作是和房地产开发有关的，所以想必你对于城市的建设、城市的规划是非常的熟悉的啊。那下面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阪的城市规划。它是一座非常有历史的城市，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城市规划呢？ 可以。其实大阪呢，它拥有这个14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而且呢，它这个大阪是位于交通量繁多的这个濑户内海。内陆流向大阪湾的这个河流的那个汇合之地，所以说那个它是一个就是聚集了这个全国各自的以及国外的这个人的一个汇聚地。而且呢，那个大阪也可以称为这个东洋的那个曼彻斯特，尤其是以大阪西边的神户为主，它就类似于像中国的这个天津的这个港口，所以说第一批进驻日本的各国的使馆都会在神户，所以说神户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地方叫艺人馆，它是一个包含了各国风情建筑的一个使馆区。 嗯，所以它的地理条件特别的好。自古以来呢就是一个开放的港口，所以当时是最早建设的一个城市了。 对对对。 那么后来呢？ 后来呢在这个1889年的时候，大阪市就开始实行了这个市制。所谓的市制就是城市制度。 嗯，就是按照一个大城市来规划和建设了哈。 对对对。 那一楠，你知道在1889年以后，大阪后来进行了哪一些具有里程碑式的建设呢？ 首先呢，就是在 我们就是二十世纪初的时候，那么大阪首先被定位于日本的工业制造的一个集中地，那么日本就是因着大阪做就是周边包括了神户京都有一个工业地带，大概集合了30多个卫星城市。那么大阪城市内部呢，就是有24个行政服务区。那我们所知道的大阪的商业、金融业、信息业是特别特别的发达。那么去过大阪都知道，大阪市的中央区和北区集中了大阪大部分的公司和商务中心。那么包括西区的这种金融服务中心和包括了我们所中央区所在的日本众多的银行都集中在这个区域。那么两大核心难波和梅田集中了所有的大阪核心的商业地段，那么组成了这么一个大阪繁荣的一个新斋桥为主的一个商业链。那北到梅田，下到难波，中间是新斋桥，贯穿了大阪最好的一个金融地带。那么你可以在晚上从梅田的希尔顿酒店往上往外看，真是灯火通明，而且大阪真的可以成为一个不夜城。 所以说发展到现在呢，大阪就成为了日本商业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啊。 没错的。 嗯，一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我听说大阪市区还有三大闹市区特别有名哈，大家如果去大阪的话值得看一看。那么这三大闹市区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可以的。那么以北边的梅田为中心，它代表了大阪新兴的闹市区，也就是说大阪著名的商场有代表性的双子座建筑都是在这个区域里面。那么中间地带的，那么就是以难波和新斋桥为主的大阪是最集中的也是人口密度最大的闹市区。那么再往南一点呢，就是包括了我们通天阁一带，那边可以代表了日本大阪过去的传统，可以看到那边大阪过去商业界的繁华，但是目前来讲相比梅田和南波俩稍微冷漠了一点。 哦，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海外有个家。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和海外出行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日本方城株式会社的周一南、赵帆两位日本置业专家，给我们介绍有关于日本大阪这座城市的一些具体情况。那么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呢，两位嘉宾其实对于日本大阪的城市规划特别熟悉，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具体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聊一聊大阪，来聊一聊大阪的工作机会和产业发展。一楠是在大阪生活了整整13年哈， 没错， 是所见所闻特别多那你觉得现在就工作机会来看，日本的大阪现在有哪一些行业是具有优势的？ 首先呢，大阪是作为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存在着，那么以大阪为中心，包括了神户一带的工业区，也包括了东大阪市为主的一个精密的手工业区。那么在首先在日本大阪这个地区，那么手工业和工业制造是它的首选。其次呢就是服务行业。近几年来咱们国人不断的涌入到日本，每年大概一个游客量已经超过了400万，那么给服务业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那么服务业现在是人才难求啊，也就是说2017年日本人口的就业率已经达到了最高，今年28年来是一个最高的水准，失业率已经低于4%。那么每一个服务行业都需要面临着招聘一个会说中文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比如说服务行业可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高度繁荣的一个阶段。 嗯，我们知道这两年可能日本面临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趋势啊，你觉得老龄化这个趋势对于大阪来说有没有影响呢？ 其实我们可以在很多动画和影视行业里和影视片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大阪和东京这样的大型都市，它吸引了周边很多城市的年轻人不断的涌入到这里面。 嗯， 虽然日本的老龄化在不断的加深，但是相比东京、大阪、京都、神户这样的核心城市，它的年轻化是程度非常高的，因为它把所有的年轻人都吸引到了这边，吸引到自己的周围。 嗯，就是说虽然全国意义上来看的话是有老龄化这个问题的， 嗯， 但是像东京、大阪这种核心城市还是一直保持着活力，是因为它会吸引全国日本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源源不断的来到这个城市。 没错，是的，曾经在国内有一个动画片非常的流行，叫做 Kimi no Namae， 翻译成中文就是你的名字。当时一个女主人公在电影里面的一句台词就是说我毕业了之后我一定要离开我现在的小村庄到东京去找自己的未来。 好，所以大家梦想的还是去大城市哈。 没错， 嗯，好像全世界年轻人都喜欢到大城市哈。日本的年轻人也喜欢到日本的大城市，像大阪啊、东京去发展自己的未来哈。 是的， 嗯，那刚才你提到了大阪有很多年轻人在那边发展，寻求工作机会啊。那想必大阪其实也有很多教育资源，也会吸引到很多年轻的学者啊。 没错， 你觉得现在大阪的教育资源怎么样？ 其实大阪相比东京，它的教育资源当然没有东京那么丰富，但同样大阪的教育资源在日本的占有一定的地位。 嗯， 那么以大阪为中心，包括神户的神户大学、大阪大学、大阪教育大学，在日本都是排名前十的学校。 嗯， 那么作为高中和小学，同样大阪的学校已经排到全国的前三。那么我们很多来这边进行研修的，包括我们一些美术专业，包括一些工业类型的学生留学生纷纷的涌向大阪，或者说是京都大学，包括了神户的医学院，曾经是诺贝尔得奖最多的一个地方。 嗯，我自己的几个同学都去日本留学了，而且是本科在国内读完以后，他觉得一定要去日本看一看，而且练一下日语，所以就纷纷在研究生阶段去日本的一些好大学去读书了哈。 嗯， 那么像在大阪，您给我们介绍了几所比较好的大学，咱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吧。到底有哪几所比较好的学校？ 如果以大学为主的话，包括大阪大学大阪府立大学、关西大学像静吉大学包括了神户大学京都大学等等，这些都是在日本排名前茅的一些高校。那么高中的话，像我们有很多的国人把自己的孩子从高中时期就送到日本像大阪大学附属的高中像清风高校这些呢，不仅在日本的体育界，包括教育界里面，都是排名前几位的学校。 嗯嗯，我相信这些留学生中，包括你自己， 嗯， 是吧？因为你说你自己在日本留学， 嗯，没错， 然后到现在一共是待了13年， 嗯， 对吧？ 对， 你自己的亲身感受怎么样？你觉得日本的教育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印象？ 我个人比较感触比较深，就是日本的，因为我也是国内大学毕业之后以研究生留学生的身份来到日本，那么日本大学的大学院的一个生活系列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更注于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部分，而且自己去主动的研究课题，包括深入到社会去做社会调查，也包括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真正将来能够用到工作当中去，这一部分是我体会最深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日本所学的专业能够应用到实际的工作岗位上去，而且你在岗位中所体会到的大学所带来的那种对自己的改变是非常深刻的。 嗯，所以你是受益匪浅啊，看来啊。 嗯，是啊。 那最后为什么你又想留下来继续在日本发展呢？你觉得日本是哪一点吸引你呢？ 首先日本是一个非常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 嗯， 那么它的 GDP 已经排到全国前，日本的全世界的前三，虽然经济发展速度没有国内快，但是留给国人的发展机会还是有大量的空间的。 嗯， 那么首先我是希望以自己一个留学身份能够在日本能够站稳脚跟，那么将来有机会的话再回到国内去更加拓展自己的前程，也能够把日本人的那种工匠精神能够学到自己身上，将来应用到自己所发展事业当中去。所以以这种目的，我是希望能够前期能够在日本看看能够一个拓展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样的想法。 嗯，好。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 外有了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其实我们说到海外有个家哈，我们节目名字叫海外有个家，就是想了解世界各国的这种文化和生活在那边的体验哈。那么今天我们聊日本的话，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在日本生活的各方面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啊，包括像衣食住行。一男，你是在日本生活13年了，那么你自己的感受怎么样？你居住在大阪的体验如何？ 其实我最大的一种感受也就可以总结成为两句话，就是我不给你添麻烦，然后别人也不会给你添麻烦。这是很多去了日本之后一个最深切的一个感受，也就是说大家完全在遵守着社会规则而生活。很多人我们去旅游的人会体现到，哇，日本人真的很守规矩，哇，日本人真干净。但这里面背后体现的是一个教育的不同，也就是说日本更加注重从幼儿开始的教育，也就是说这些人养成不是社会给他改变，而是他自身从小而就改变过来的东西。那么我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不让大家给我添麻烦，那么我就不给大家添麻烦。这是我所体会到一个最深的地方。所以大家都是完全按照一个社会规则去约束着自己，比如说我不扔垃圾，我不随手吐痰，那这些东西除了教育的方面之外，那么还是就是大家完全遵守着社会规则在生活。这些 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哈。我之前有印象，就是在一个电视新闻里面看到，日本的地铁里面大家都不大声说话，因为不想影响别人。所以说这一点其实是跟国内有点稍微有点区别的哈。 没错，是的。因为日本它的教育理念毕竟还是我们的儒家思想。 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老龄化这个问题哈。因为大家还是很关心日本的发展活力的。那像大阪呢，现在应该算是一个还是有很有活力的城市，因为有年轻人源源不断的来到这个城市发展哈，提供活力。那就日本的整体来看，大城市现在会有一种虹吸效应，就是把周边小地方的人才都吸引过来，那么会不会对周边的发展有不利因素呢？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少子化和老龄化在日本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那么2016年日本的白皮书已经显示了，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了总比例人口的26.7%。那日本厚生劳动省也针对这个政策，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一个人才引进的这样一个方法。那么首先呢，就是从中国大量引进了高度人才和留学生。那么为了这些高度人才呢，日本政府提供了很多优惠的签证上面的政策，包括了一些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空缺。日本也开始从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大量的引进留学生来填补国内这部分空白的市场。而且日本也积极的引进外资，包括了2020年的大阪赌场计划，以及2022年世博会，以及包括东京奥会等等等等。那这一些给日本的市场注入了很多外来的资金，也注入了很多活力，包括了各个周边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那么很多高度人才和专业性人才不断的涌向日本，已经给日本填充了这部分空白。 好，非常感谢一男和赵帆今天能够做客我们节目，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日本大阪这一座具有活力的城市哈。 好，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O tempo corre, os suores correm, venham me de porre, há corre, corre, e o mocinho chegando, dando. Eu esqueço sempre nesta hora, linda loura, minha velha fuga em todo impasse. Eu esqueço sempre nesta hora, linda loura, quanto me custa dar.